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早上呢，淅淅沥沥的这个小雨就下下来了哈。这个虽然说按照往常的时间出门，但是呢今天也差点迟到，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经历像我这样的惊险一刻哈。好吧，今天下雨，那开车的朋友还有这个在路上这个奔波的朋友一定要慢一些，注意安全。那么最近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总是会提到一个词，就是友情，而且呢都是组合成员之间的友情，是吧？但其实呢在歌坛之上，关系近的人呢不一定都在一个组合里。比如说任贤齐、光良和阿牛这仨人呢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呢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是吧？那么在2000年18年前，他们呢曾经共同创作了一张合集，叫做《流浪汉》。那么其中呢收录的歌曲就有他们自己唱的呀，还有他们参与创作或者是制作由别人来演唱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流浪汉》这张唱片。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经历过的人生当中最棒的友情是怎样的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流浪汉》这张专辑的诞生呢，还是要归功于2000年上映的一部影片，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朋友记得，叫《夏日的摸摸茶》。在那部影片当中的任贤齐、光良和阿牛都有重要角色出演。影片的拍摄地呢是在一个小岛上，当时呢三位主演在岛上一起生活了两个月，每天呢除了拍戏呢玩呢就是在一块聊音乐。那有趣的是，这三位呢恰好能够代表一张专辑的全部制作过程。光良呢是经常在录音室当中啊熬夜工作，为自己和别人这个制作唱片的这样的制作人的身份。那么任贤齐呢当时是很火的歌手，那么阿牛呢是一有空就拿起来吉他啊嗯呀呀开始写歌这样的创作人的角色。哎，这仨人合在一块各司其职，那就能够做出一张很不错的专辑了。那么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分享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共同演唱的《浪花一朵朵》。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影片《夏日的摸摸茶》的主题曲。 浪花一朵朵， 在唱什么。 浪花一朵朵来自任贤齐、光良和阿牛的共同演唱。杜兰说，记得初中时我和两个死党最喜欢拿着扫把假装弹吉他唱这一首浪花一朵朵，结果呢有一次闹着玩的时候被班主任发现了，后来年底的时候新年联欢会老师呢直接点名让我们去唱这首歌，但还好表演的时候没丢人，后来呢反倒自信了很多，真的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好例子哈。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呢，同样是影片《夏日摸摸茶》当中的歌曲，由任贤齐演唱的《你愿意我愿意》。因为这部影片呢，有任贤齐、光良、阿牛和郑秀文等等众多歌手的加盟，所以说影片的这样的原声带呢，就非常的丰富，不管是音乐元素啊，还是制作使用的这样的声音元素啊等等，其中呢不少好听的歌，不过呢这一首是唯一一首由任贤齐独自完成创作的歌，一起来分享吧。你愿意我愿意来自任贤齐创作并且演唱的，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夏日的摸摸茶》当中的插曲之一。滚石唱片旗下的歌手呢，其实或多或少都具备创作能力，只不过呢有些歌手独自创作的作品会比较少，大部分歌呢都是别人创作，所以说呢经常会被歌迷忽略。那我们就拿任贤齐来说呢，刚才这一首《你愿意我愿意》就是他自己创作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写过不少的歌是吧，传唱度很高的那一首《春天花会开》就是他一手包办词曲。那么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任贤齐呢在创作领域的一个巅峰作品了，歌曲呢收在专辑《为爱走天涯》之中，那么其中呢既收录了《天涯》《沧海一声笑》等等传唱度非常高的影视剧歌曲，那么也有呢小虫、李宗盛等这样大腕为他打造的这样的歌曲。但是呢 他自己创作的这首《春天花会开》在人气上其实呢并不输给其他的这样也很不错的作品。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了一张合集，由任贤齐、光良和阿牛一起演绎的这张合集叫《流浪汉》。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经历过的最好的友情是什么呢。易先生说，最好的朋友上个月去了上海。其实呢，我们从高三毕业，他被民航学院录取之后，他就一直说早晚会去上海，因为他家就是上海的。所以说呢，他爸妈一直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去。后来毕业了呢，虽然说先留在北京，这几年一边工作一边还在往上海投简历。以前呢，我们总是调侃他，让他干脆不要走了。他总是说家命难违。其实呢，我们的内心都是很舍不得他的，但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听妈妈的话。临走的时候呢，我们也没说什么，不知道是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还是都长大了懂得了掩饰。只不过呢，相互安慰说，现在交通很方便，见面很方便，随时多找彼此来玩吧。好吧，一段刻骨铭心的友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这张专辑的诞生呢，虽然说和电影《夏日摸摸茶》有关系，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出自那部影片了。其中呢，大部分歌曲都是这三个人曾经演唱或者是参与创作制作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想见你》，这首歌呢，就是无印良品组合的作品，而且呢，由光良负责谱曲，99年推出专辑《想见你》中的同名主打歌。当年的这首歌的人气非常的高，是吧？这个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唱的。那么当年呢，这个无印良品组合呢也因此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很多演唱会上得到了认可，而且还拿了很多奖。但是呢，令人遗憾的是，这张专辑发行不久，唱片公司就放出了无印良品要解散的消息。接下来分享《想见你》，来自光良的版本。 要孤单的走过每一秒。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宣言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你看得到给我拥抱，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 想见你，来自无印良品。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无印良品的专辑《想见你》之中还有一首歌也被收在了合集《流浪汉》之中，这首歌呢就是光良独唱的《伤心地铁》。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呢，外界关于无印良品解散的消息呢就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了。因为那一段时间呢，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尽管1999年初专辑《想见你》发行之后打消了很多歌迷的顾虑，但是呢前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唱片公司还是官方发布了消息。那么有了官方的实锤呢，不少歌迷表示心痛不已。好吧，上半段的节目马上暂时告一段落。那么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的就是光良的《伤心地铁》。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一会儿见。

神仙，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地伴有雷电，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张滚石的合集，由阿牛、任贤齐和光良三位一起来创作的，叫《流浪汉》。那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各位经历过的最棒的友情是怎样的呢？那么在下半段，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依然是由任贤齐自己包揽词曲创作的歌，名字叫做《这样也好》。这是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众多歌曲当中最后一首和任贤齐相关的。歌曲发行在1997年，收在当时任贤齐个人专辑《很受伤》之中。同时呢，它还是影片《爱情麻辣烫》的主题曲。这部影片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是吧？西影厂呢，还出品了著名的《大话西游》系列。不过呢，影片当中大量使用了当时滚石唱片发行的流行歌曲，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呢，可见新厂啊，在当时还是一个方向标哈，很时尚，很前卫，好像从未来来的。但其实呢，都是因为当时滚石唱片投资创立了一个公司叫一马电影公司，电影叫什么？电影《爱情麻辣烫》呢，当时就是这个一马电影公司出品的。那么影片当中的歌曲和配乐工作呢，自然就交给了滚石。那么任贤齐的《这样也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哎，被选中作为这部影片的插曲的。一起来分享吧。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错了。 我小心翼翼讨你欢心，对你死心塌地，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比我还爱你？我所有的努力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爱得太急，没想到失去你这么容易。这样也好，让我自己好好看清自己，爱的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甜甜蜜蜜。 这样也好，来自任贤齐。山高花不香说，爱情麻辣烫那部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任贤齐的这首歌，电影的演员阵容还是很强大的，徐静蕾、高圆圆都是最年轻最好的时候。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太小了没看懂，影片的情节并没有让我产生感触，但好像网上的评价并不低，看来有必要抽空再看一遍了。我跟你当时是有同感的，所以说呢，我在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想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又把它扒出来重新看了一遍，觉得真的是很棒。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的歌曲能够通俗易懂，因为这样呢能够接受的人才会更多，对吧？但如果说太通俗易懂了，其实也不太好。阿牛呢就有这样的困扰，他的歌呢向来非常的通俗易懂，通俗到很多人都觉得有点土，所以说呢，在他家乡马来西亚有很多人呢就不太能够接受他的音乐。但其实呢，滚石唱片里面呢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因为在这样很商业化的这样的大环境当中，阿牛算是一股清流了。歌曲呢虽然很简单，歌词呢很直白，但是内容呢很贴近生活，充满人情味，是吧？在这个合集《流浪汉》当中呢，就收了一首这样的歌曲，是阿牛和锦绣二重唱共同演绎的《牵牛花》。虽然说是叫《牵牛花》，但其实歌曲的内容讲的呢，却是跟爱情有关系的事情，和牵牛花本身呢，并没有啥关系。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牵牛花》。 爱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最终惨案三不五十就发生，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 无论如何要见人， 让敢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 牵牛花般的女人， 因为才闻得到芳香灵魂。 牵牛花来自阿牛和锦绣二重唱共同演唱。其实呢，说这首歌唱的是爱情跟牵牛花没关系呢，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呢，牵牛花的花语呢有两个意思，或者说当然还有其他解释啊。其中这两个意思呢，就有一个是爱情永固，还有一个呢就是指勤劳，是吧？当然了，我后面也看到了不同颜色的牵牛花好像意思也不一样。 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过，歌手光良呢之前经常泡在录音室里，是吧？蓬虫为自己呢或这个其他歌手制作专辑。那么在《流浪汉》这张合集当中呢，就收了很多和他有关被别人演唱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刘若英演唱的《我等你》。这首歌呢是刘若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光良谱曲。能够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呢，说明歌曲本身的质量是很过硬的。不过呢，很可惜这首歌在当时呢没有特别火，因为后来呢这首歌在那张专辑中风头完全盖过了其他的歌曲。在05年的时候呢，光良在制作《约定》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翻唱了这首《我等你》，但不知道算不算幸运，这一次呢这首歌依然没有能成为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好吧。但是呢绝对不会否认的是，这是一首质量很高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吧。光良作曲，刘若英演唱的《我等你》。等你，来自光良作曲，刘若英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滚石唱片出的一张合集，叫《流浪汉》，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火星女超人说，想起初中的时候生病住院，一周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刘若英的这一张《我等你》陪着我。那时候我白天睡得多，晚上睡着得慢，睡前呢总是听这首歌，每一次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都会听到咔嚓一声，磁带放完了，要翻面了。可是呢等我翻完面，困意也就没了。我们都知道哈，歌手光良呢是马来西亚人，当年呢被李宗盛发掘带到中国来发展。其实呢在滚石唱片当中和光良有着相同经历的马来西亚歌手还有很多，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梁静茹，这也是光良的众多师弟师妹当中他最照顾的一个。几乎梁静茹的每一张专辑之中都能看到光良的作品，哪怕当时光良已经离开了滚石唱片，那么投到了其他的音乐旗下，但是呢好像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光良呢为梁静茹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勇气》，但是呢这并不是他为梁静茹写的第一首歌，第一首被收在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之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只能抱着你》，而且呢这首歌还是光良和梁静茹共同演唱的。 好想这样抱着你，也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我的泪却为他而掉。 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温馨拥 抱。你知道 我明了， 抱着你 我的心有些动摇。 你有的好， 他有的好， 他做不到，还想他。 只能抱着你，来自光良和梁静茹的共同演唱。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欠我的时光》，这首歌呢是阿牛谱曲，不过呢风格和他以前的作品呢完全不一样。歌曲呢很好的衬托了莫文蔚很低沉的声线，在唱法上呢后来很红的《阴天》和这首歌是很相似的。后来呢阿牛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不过呢和莫文蔚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起来分享莫文蔚《欠我的时光》。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为各位送出的是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两大硬汉联袂主演的影片《金蝉脱壳》第一部。好吧，明天十一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